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北京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是比较闷热的，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午后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点31分，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北部环路，北二环的鼓楼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北三环马甸桥到和平东桥西向东方向，北四环建祥桥到安慧桥东西双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北五环的上清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队尾目前已经排过了建亭桥，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和大伙儿来说一个话题，是每一个朋友都非常关心的，那就是关于年轻的话题。今天我们要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我们关节如何年轻的秘密。年纪增大，早上起来关节僵硬，活动活动有所好转，这样的情况您遇到过吗？伴随着年纪增大，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关节咔咔响，渐渐疼痛难忍，这很有可能是骨关节炎在捣乱。根据科学研究，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得骨关节炎，甚至很多人将骨关节炎称为老年性关节炎。只要老了就都会有骨关节炎吗？怎样才能让我们的关节变得更加年轻呢？今天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骨科二康复中心主任孙凤龙，和您说一说关节年轻的秘密。 张开手起飞，让年轻无极限，挑战一切，飞跃更多空间，才能体验不害怕。 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永葆青春，永葆这个年轻态哈，但是有的时候真的不以我们的主观意愿为左右。我们身体随着年纪的增大，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多老年朋友都说自己的这个关节啊，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僵，特别的硬，活动活动呢有好转。还有一些叔叔阿姨会说自己的关节稍微一活动的时候就咔啦咔啦的响，感觉好像里面有东西一样。那么这些到底是不是骨关节炎呢？如果我们出现了这骨关节炎，是不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都没法避免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骨科二康复中心的主任孙凤龙孙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节年轻的秘密。首先呢，要欢迎孙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孙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孙主任，今天我们和大伙儿来说这个关节年轻的秘密哈。很多老年朋友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的时候啊，之前就有很多人反映说这个关节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好用了，上下楼梯的时候呢总感觉有这种隐隐的疼的情况，而且很多老年朋友都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这僵硬是比较明显的，而且还有咔咔响的声音。那这些是不是真的都是骨关节炎比较常见的一些临床表现呢？ 是的，刚才您说的这些情况呢都是一些常见的老年骨性关节炎的一些常见的临床的表现。那么像我们来说，要想了解关节炎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从医学上对关节炎的定义哈。关节炎呢，老年性骨性关节炎呢主要就是很多的因素引起的纤维软骨或者叫关节软骨的一个退化一个磨损，然后导致了以关节疼痛为主要的一个临床表现的一种老化性的疾病。那么像这种咔咔作响上下楼疼也是它常见的一些临床的表现。那么它具体的这个发生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有很多了，和肥胖啊运动的方式啊年轻时候是不是有过外伤啊，是不是有一些炎症啊，还有一些遗传因素都有相关性啊。那么它但是呢我们简单来说最主要的关节炎的这个特点呢就是简单总结一下，第一就是软骨有磨损，第二有骨刺，就是我们经常老年人去去这个看到医院的时候拍片子的时候发现的骨刺，然后还有一个另外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周围的韧带肌肉也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病变，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关节炎的一个定义。那么就是说你得了关节炎，软骨有变化，有骨刺，同时呢软骨或者肌肉或者说你的软组织也会有一些变化，那么必然会导致你有很多的功能的障碍，上下楼疼啊或者说咔咔作响啊等等啊，这些都是它的一些病变出现的相应的一些对应的临床的表现。 这个预告当中也提到了，很多人都把这个骨关节炎称为是老年性关节炎。很多朋友说，这个只要活的寿命足够长，我们每一个人都避不开这样的一个骨关节炎。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孙主任跟大伙儿来说一说，也会邀请孙主任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些关节变得更年轻一点。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伙准备了有奖互动的问答题目。今天呢我们依然会在节目结束之前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人送出两张正在热映的电影神探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的电影票。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就有很多听众朋友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问答赢取电影票了。如果今天您还想要电影票的话，不要忘了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今天的互动问答。今天的互动问答题目是这样的，说关节当中的软骨它到底是能不能够再生呢？给了大伙儿两个选项， A 是能够再生， B 是不能够再生。为了提高您的这个获奖几率哈，我们建议大家发答案的时候呢最好也能说一说您为什么觉得这个答案是正确的。您可以编辑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到今天节目的有奖互动问答。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北京时间、网易新闻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发送弹幕就可以把问题随时的提给我们的专家。大家伙还可以通过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两部热线电话把您的问题随时提给专家，和专家进行这种直接的互动和交流。那下面还是让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和我们的专家来互动，也可以抓紧时间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首届中国医师节临近，这也是全体医务工作者们共同的节日。近日在中国医师协会媒体见面会上，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艳玲向媒体介绍了首届中国医师节诞生的背景过程，同时也回应了媒体们所关注的问题。他认为设立这样的一个节日，对于提高医生的社会地位，改善医生的职业环境，倡导尊医重卫的氛围非常有意义。 张彦玲坦言，节日其实就像一个小闹钟，提醒着每一个人不要忘了重要的人和事。医师节这一天就是让全社会不要忘记医生这个群体，不要忘记他们对于人类和社会的贡献。因此在医师节当天，中国医师协会将会通过举行中国医师奖表彰典礼的形式来弘扬正能量，树立新时代好医生的良好形象，希望在这一天从医院到社会，从政府到群众，共同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为长期奋斗在临床一线的医生们送去关爱、关心和关怀。当前环境之下，人们越来越重视养生，养生我们就需要注意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在饭后是一个敏感的时期，有很多事情都不能做。首先就要提醒您不要在饭后吸烟。毫不夸张地说，饭后抽烟是平时抽烟危害的10倍。这是因为在饭后，身体消化道的血液循环开始增加，而烟草当中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比如尼古丁以及焦油等，这些物质会被加速吸收到肝脏、脑部以及心脏血管上，对于身体的各个器官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入伏之后，气温一路飙升，而在户外作业的人更需要注意防中暑。一旦发生中暑，要引起重视，不能够掉以轻心。伴随着气温不断升高，高强度的户外作业往往会大量出汗，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盐分，少量多次饮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建议您最好随身携带水壶、水瓶，里面可以灌满绿豆汤或者是淡盐水，感觉渴了就立刻喝下，最好是每15分钟喝一次水，一次400到500毫升。户外作业中途休息或者是运动结束之后，建议您马上走到阴凉处或者是大树之下，解开腰带和衣服扣子，不要扎堆，不要大声说话，大家的距离保持在50米以上，最好能够静静地站着或者是坐着，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迅速地散热。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骨科二康复中心的主任孙凤龙孙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节年轻的秘密。孙主任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跟我们介绍了很多老年朋友出现这个上下楼梯膝盖疼，早上起来膝盖发僵的这种情况，这都是我们说骨性关节炎在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些表现。那也想问问孙主任，这骨关节炎这真的是所有人都躲不过去的一个疾病吗？是不是真的像预告当中说的这样，只要活得足够长，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得这样的一个病？ 是的。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关节炎呢，刚才我在上一节呢也说过了，它的基本的定义是什么。那么我们先说一说关节炎到底是怎么来的。除了有肥胖啊，炎症的因素啊，创伤的因素啊，还有一些遗传性的因素等等这一系列方面，它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我们的邱桂兴邱院士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除了这些因素之外，关节炎的发生是跟你的关节的运用的频率、运用的方式、运用的强度有关的。看，频率、方式、强度都是跟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相关，就是力学的因素。我们在我们的关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它的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第一是让我们这个人能站着，就是承受我们的重量。第二一个，关节能运动，我们要走，对，我们要走必须要靠膝关节来运动。那么在这里面呢，一个是重力对关节有压，有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的作用。那么在运动的过程中，因为运动的这个速度会产生一定的能量，这个能量呢对软骨也有一定的压力的作用。那么这种双重压力的作用无时无刻不在作用在你的关节的软骨上。对吧？那么我们如果假设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是什么呢？就是软骨开始磨损，而且磨损越来越严重，不能够再往回恢复的这个过程中，或者说这个点作为一个关节炎的发生点的话，那么你在这人这一辈子当中一定会有这么一个点要出现。但是出现这个点不代表你一定会有疼痛、走路咔咔响或者走路卡壳等等这些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统计学上的临界点的话，你一定是有关节炎的。就是说有关节炎未必会有很多的临床表现，但是你的软骨已经开始磨坏了，所以说人这一辈子一定会得关节炎。那么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首发的机制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软骨开始磨损， 而且磨损坏了。 嗯嗯，那是不是也可以简单的理解说，这个骨关节炎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软骨老化所造成的？ 我刚才说的这个软骨的磨损呢，其实就是软骨的老化。 嗯， 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整体营养状态的下降，还有你长期的这个磨损，一个营养下降，质量不好了，软骨。第二，你长期承受重量的时候，开始磨损的那一刻，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就会出现软骨老化这种现象。 嗯， 其实软骨老化说的再通俗一点，就是开始磨损。嗯、 哦。就是有点像我们说这个滴水穿石的感觉。 对， 可能我们一开始年轻的时候总觉得都没事儿、嗯，这就慢慢慢慢有一个质变到量变的一个过程。 是的， 嗯， 就是一个质变到量变的过程。 好，应该是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嗯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是。 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其实这个关节炎啊、嗯，我们如果每一个人其实在一生当中都会去遇的，但并不是每一个朋友都会有比较严重的临床表现。 是， 可能有人一辈子都不疼，然后呢活动也都挺自如的，但并不是说您就没有得这个骨性关节炎。 我们在临床上或者说在门诊呢，经常会碰到这样的老年朋友，他的关节他来找你看， 嗯， 但是我问他，他并没有什么症状，不疼，只是说在体检的时候拍片子发现了骨刺， 嗯， 他就问我骨刺怎么治。我告诉他，如果你没有任何症状，骨刺你不用管它，骨刺长出来是增加我们关节的稳定性的 啊、哦， 哎，所以说有了骨刺你也不用担心，但是没有临床症状，没有影响到你的生活，你可以不用管它。 可以不用管它。 哎， 嗯，好，您说到这个检查出结果，可能是很多朋友去我们说这种骨科或者康复科看病的一个指征哈，里面就想问问您，他说他拍了一个片子，片子上显示呢是退行性病变，今年51岁是女性，骨质检查呢是负的 0.9， 想问问这是不是意味着自己的这个已经出现了老化的情况啊，该怎么缓解啊，想问问您。 嗯，是，确实是有老化。首先呢，从这个他提供的这个资料呢，这位网友提供的资料呢，第一，退行性变，有退行性变，如果在 X 线片上显示呢，一般往往都是因为有骨刺，放射科医生才会给你这样写，或者说间隙有所变窄才会这样写。那么51岁，往往这位病女性朋友呢，有可能就是更年期了。 嗯 啊，更年期呢，因为女性的这个生理特点和男性不太一样，有一个更年期。更年期呢，就是体内雌激素一个迅速降低的过程，那么雌激素在这个钙质代谢中啊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女性在更年期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然后你再看她的这个骨质体检，这个骨质体检我猜测有可能是她说的是骨密度的体检、 哦、 骨密度的体检应该是负的 0.9， 如果是这个数值的话，我们不把它定义为这个重度骨质疏松、 嗯、 只能说是骨量减少。那么怎么延缓呢？这个退行性变你是已经不可能再让它变成你年轻的关节了。 嗯。 但是这个骨质疏松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补钙。比如说补钙的方式有很多，晒晒太阳，用一些这个钙片， 嗯， 再加上一些促进钙吸收的药物，你比如说这个维生素 D3, 嗯， 还有一些这个降钙素剂，甚至还有一些双磷酸盐类的药物，这些呢你要去咨询这个专业的内分泌科的医生，他会给你一些指导性的建议。 嗯 啊，那么多吃脆骨可以吗？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多人问过我，我的回答往往就是这样。并不是说吃什么补什么，我认为，因为什么？我们人体的这个在这个吸收的过程中啊，不管你什么样的食物进到你的胃，进到你的小肠，都是已经分解了，而不是你想象一下，如你是不是吃一块骨头，你就能吸收一块骨头呢？不是的， 嗯， 是把它通过我们胃内的很多这个分泌的这个消化液，然后通过胃肠道的这种蠕动，把它转化为分子。比如说氨基酸，比如说糖类，然后吸收到血液里面，然后再去供应各个器官。所以说跟你吃什么东西，我想关系并不是太大。 并不是特别的大。 哎、对。 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我们说关节当中啊，如果出现了这种软骨的老化，退行性病变，可能会有这种关节炎的出现。也想问问您，我们是所有的关节当中都有这个软骨在其中吗？还是说只有像比如说膝关节啊、踝关节这种大关节里面有啊？ 应该说呢，所有的这个关节啊，很重要的一个结构就是软骨。 每个关节都有。 每个关节都有。 嗯、 对。那么这个软骨呢，在这个往往呢，它的这种构成呢，就是我们定义一个关节的时候是两块骨头之间， 嗯， 有一个活动、嗯，我们就把它往往定义一个 关节 。哎，对。嗯骨人身上呢，永远没有这个两块骨头直接碰骨头的这种地方。 嗯， 它往往是在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的间隙会有一层，光滑的 看上去非常漂亮的，甚至就是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会经常发现它是一种白色的， 嗯， 有非常晶莹的光泽的这么一层软骨， 嗯， 这层软骨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在这个关节中呢起到润滑，起到这个承重， 嗯， 起到缓冲的作用，非常重要。 我们经常在这个我们说菜市场买这个猪大骨的时候，回去炖了之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关节头的这个地方有一层白白的像胶质一样的东西，这是不是就跟我们人体的这个软骨是有点类似的物质？ 啊，那就是猪的软骨， 嗯 啊，就是软骨， 就是软骨、 啊。对，其实这个猪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结构呢，跟人呢还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说别看这个软骨它其实不是特别的大，不是特别的厚，但它对于我们整个人体的这种活动啊，关节的这种润滑度都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那既然我们随着这个日积月累的去使用它，有可能这个有一些朋友就会出现关节的这种问题，也想问问比如说像这种关节的老化，它比较容易出现的是这种大关节啊，还是一些我们经常用到的比如说手部这种指关节活动度比较多的这种小关节呢？ 嗯，经常出现的呢，是如果说是一个老年的退化性的骨性关节炎、 嗯， 还是经常还是得是在这个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些大关节上。 哦，承重关节。 承重关节，对。然后呢，像您说的这种手指的小关节啊，如果这个病人，或者说这位临床上出现问题的这位患者。如果出现了手部或者说一些小关节的一些问题， 嗯， 一定要问一问他的这个工作的这种特点，或者说呢他的职业相关性。如果是一个长期的老是用手来活动的 啊、 负重的运动的这么一个职业的患者的话，比如说像车工、钳工等等这些， 嗯， 他的这个关节的增生或者说关节的蜕变，往往可能就是一个老化性关节炎、 哦、 啊，跟膝关节或者说髋关节这种承重大关节是相似的。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职业暴露的病史，或者就是职业的相关因素， 嗯， 出现了小关节的，比如说小拇指的变大不能打弯等等这些情况，我们要高度的考虑怀疑他是不是有类风湿或者是风湿性关节炎，它是一种免疫变态性疾病， 嗯， 而不是一种老化性疾病，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好，所以说其实我们说的这种骨性关节炎为什么有的人出现的早，有些人出现的晚，就和我们使用的这个频率，然后呢使用它受的这个力都是相关的。 对， 好啊、我们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的问题。好运旺旺想问问说，70岁的老年人膝关节退化非常的严重，走路也很疼，想问问您如果不手术的话，现在有保守治疗的方法吗？想问问您。 首先呢，我们说这位老人呢70岁左右，已经诊断很明确的是膝关节退化性的骨性关节炎。 嗯， 他的走路疼呢，我在这里呢可以跟这位网友呢说一说啊，大概猜一猜他的这种疼痛的这种表现。因为什么呢，老年骨性关节炎的这种疼痛的表现是有一些具体的特点的。比如说第一条，走路呢非常的疼，是走一步疼一下，是锐性的疼痛，像针扎的或者是刀割一样的疼痛， 嗯， 或者是他还经常伴有打软腿或者说走路的时候关节里边咔咔响的现象， 嗯， 而且呢是下楼更严重，往往呢走路走多了呢，大腿的外侧会有疼痛，膝关节的后外侧会有疼痛，甚至是走路多了踝关节也会有疼痛。那么像这样的病人如果出现了，到我们临床中，我们临床医生呢会给他一个建议，你可能需要做手术。但是呢，如果病人强烈的要求保守，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首先做康复训练，锻炼膝关节周围的很多的肌肉，让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呢非常的发达，保证膝关节的稳定性。第二一个方法，我们会用一些这种非载体类的消炎止疼药，就是常见的布洛芬、芬必得等等， 嗯， 这些药物在它急性期、炎症期的时候，疼得非常严重的时候，用一些这些药物缓解炎症的这种表现。如果他是非常非常拒绝手术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辅助的治疗的方法，比如说给他用一个下肢的这种支具，这种支具呢，就是我们经常在手术当中、手术后给病人用到的一个外展的支具。因为什么呢？经常我们出现的这种老年退化性骨性关节炎呢，往往是罗圈腿。 啊、 哦、啊！那么你用一个支具把这个罗圈腿往外掰一下，让这个力线纠正一下，让这个 受力不是集中在内侧，或者说不是集中在某一侧的时候，这个关节的疼痛呢，往往就会有所缓解。 嗯，这是不是就跟我们比较经常见到的，比如说有一些影视作品当中，脖子受伤戴的这个颈托或者说腰托有点类似，只是它戴的这个位置是在我们的这个膝关节上。 是。是这样的， 嗯，通过一个我们说外用的支具，这个时候减轻我们关节的这种受力程度。 对， 好，现在也有一些这种我们说保守治疗的方式哈，但最重要的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管什么样的治疗方式，保守的也好，还是手术也好，最重要得根据您的个人情况，得让医生去专门为您量身定制这个，不能今天听了我们节目之后，我们就随便买一个这个护具自己套上，有可能会延误我们的病情。 嗯，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疾病的诊断是一个首先我们对病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 嗯， 一定要去找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医生呢会根据你的临床的表现症状，甚至他要通过很多的查体还有很多辅助的检查，通过这三者基础的资料来给你做出一个良好的或者说准确的诊断，只有诊断正确，下面的治疗才能正确。 好，这个朋友还在问说，如果在空调房里面膝盖会疼，这是这个我们说的这种骨性关节炎吗？刚才您介绍了很多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的这种比较有特殊性的，比如说下楼的时候它会更疼一些，那比如说在空调房或者说这种比较凉的环境当中，怕冷怕凉，这算是骨性关节炎的一个临床表现的特征吗？ 嗯，应该是算的。为什么呢？像这位网友呢70岁，如果在长期在空调房里面待着，那么首先我们说他这个关节呢已经有退化性的退化比较严重的一种表现了。 嗯， 那么退化严重的表现其中之一一个很重要的病理因素就是什么呢？血运减少了。 哦， 啊，然后你再在一个空调房里待着，外界的这个温度比较凉，会使血管呢再进一步的收缩、 嗯， 哎，对，然后导致你的血运更差，然后让你的这个炎性因子呢可能出现的更多，所以呢它可能会更疼。 嗯，所以说如果怕冷的话，可能也是我们说骨关节炎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临床的特征哈。 嗯，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什么样的环境会磨损我们的这个膝盖呢？比如说跑啊跳啊这些动作是不是都会伤我们的膝盖？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运动了吧？现在不是我们也提倡大家生命在于运动吗？适度的运动对我们的健康有各种好处，但是我们运动就必然会用到这些关节，那我们怎么来平衡，既能有达到运动的效果，同时又对关节有一个保护的作用？这上半段时间有限哈，咱们来不及说了，没关系，咱们下半段继续邀请孙主任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如何在运动的同时也保护我们的膝盖，让我们有一个年轻的关节。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呢也不要忘了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的题目是关节当中的软骨到底还能不能够再生呢？给了大伙儿两个选项， A 选项是能， B 选项是不能。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答案和问题发送过来吧。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人送出两张正在热映的电影《神探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的电影票两张。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礼物，就抓紧时间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参与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张开手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的紧张。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

很多的听众朋友进行了互动和交流，我们发现很多老年朋友出现这种关节的僵硬、上下楼的疼痛，甚至咔咔响的情况，其实都是骨关节炎所导致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这个关节更加年轻一些呢？因为上半段孙主任就跟我们说了，其实我们关节出现这些问题啊，都是和中间的这个软骨老化是有关系的。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这个软骨更年轻一些呢？我们是不是得提前保护它？如果已经出现了这些情况，我们有没有办法让我们这个软骨再重新回到年轻态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孙主任跟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孙主任，咱们在上半段最后的时候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就在问说，如何来保护这样的一个关节？我们这个关节您刚才说了，它的用处就是要支撑我们，让我们去运动。现在大家伙也提倡适度的这种运动，那既然运动会磨损它，会伤害它，我们又不得不动，我们如何做好这个平衡呢？ 好，关节呢长时间的这种比较大的这种负荷，比如说人比较肥胖啊，然后高负荷的这种运动啊，强烈的这种体力的这种运动，甚至是一些对抗性的运动啊，这些呢都是逐渐逐渐造成关节炎、逐渐逐渐老化的一种很多的这种重要的因素啊，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那么我们说平时呢，难道我们就不运动吗？那也不对啊，适当的运动是可以增加膝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增加它的稳定性啊，来保护我们的关节。但是呢，高强度的、不适当的这些运动呢，一定会加重膝关节的这种损伤。那么运动呢，因此呢，运动呢还是需要的。但是呢，我们需要掌握好一个量，掌握好一个度，就是因人而异，掌握好一个训练的强度啊。那么比如说关节承重非常大的一些运动，比如说举重、登山、打篮球、踢足球等等，甚至在这些运动中呢，可能你还会受到一些软骨的一些剧烈的急性的损伤、这些都是以后导致你关节出现过早的退化的一些很重要的因素啊。 那也就是说像这种负重的运动，再一个就是这种跑跑跳跳的，就是有这种高低变化的运动，再一个就是在运动当中这种急停或者是急转，这些对于我们关节当中的这个软骨伤害其实是很大的。 对，一旦出现这种在这些你说的这些运动中呢，如果出现了一个急性的一个损伤，对软骨那损伤还是非常大的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做这些运动之前呢，一定要注意几点。第一呢，一定要做好热身运动，是让关节呢充分的润滑，能够增加我们关节的这种灵活度。第二呢，因为我们老年朋友呢，因为身体的灵活性和协调性都不是很强大了，还有一些平衡能力也都有所下降了，所以呢，运动时候呢要注意减慢速度，同时呢降低强度。那么有没有一个良好的标准呢？其实我们说，针对中老年人，我们建议呢都是往往呢让他做一些有氧运动比较合适。那么这儿呢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1357原则。我在很多节目里面都说过这个，就是一周运动5次左右，每次30分钟左右 啊、 然后呢微微出汗。同时一定还有最后一个标准是什么呢？运动完了30分钟，你一定要测一下自己的心率，心率加上你的年龄小于等于170就可以了。 这是比较合适的一个运动量， 比较合理的，就是说比较普适的这么一个标准。 好，那也就是说其实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它可以锻炼到我们周围的这个韧带和肌肉。我记得上半段您给一个听众朋友也提出了这个建议，他说这个膝盖出现了退化，您说他如果不想手术治疗，保守治疗的话，其实也可以进行一些运动的锻炼，增强这个肌肉和韧带。所以说适度的运动其实对于我们预防这种骨关节炎还是有好处的，因为周边的这些肌肉韧带的力量加强了，自然它关节受到的这个压力就相应的减小了。这点非常关键，运动有好处，但是我们一定得适度和适量哈。L 这个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自己是女性，62岁了，想问问现在能不能够在俱乐部参加这种动感单车的运动项目，说自己膝盖啊平时没有疼的情况。那动感单车这个运动算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种锻炼的方式吗？ 不能说推荐或者不推荐，因为什么呢，你要跟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机能的状况，还有结合你自身的教练对你的一些提出的指导性的意见，去进行一些有氧或者无氧运动呢是最合理的。像这位老年朋友62岁，平时呢关节也不疼，我觉得他完全可以去参加这个动感单车， 没问题。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的软骨 如果长期不受力也是不好的。 哦，就是不动它不给它压力也不行。 对，软骨呢还需要经常承受到一些适度的压力来增加它自身的代谢。每一个器官，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都是要进行自我 更新 代谢 的。 哎，对，所以说这个压力呢对它的刺激呢其实也是促进它自我新陈代谢的很重要的一个点。 好，那今天呢也不要忘了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交流，也可以参与到有奖互动的问答。今天呢我们的问答题目是这样的，就是关节当中的软骨既然随着时间和使用它会老化，它能不能够再生呢？给了大伙儿两个选项， A 选项是能， B 选项是不能，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如果你想要参与到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同时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北京时间和网易新闻的手机客户端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只要您跟我们互动又答对了我们的题目的话，我们会选出两位听众朋友送出正在热映的电影《神探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的电影票两张，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就抓紧时间跟我们来互动吧。孙主任刚才跟我们说了，其实运动啊，对于我们的这个软骨只要是适度的反而是有好处的。那也看一看大家伙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海淀区紫竹院南路这个朋友说，想问问大夫，膝关节走路一疼呢就去药店买这种驱寒的膏药一贴，说特别神奇，第二天早上就不疼了，想问问这是什么问题啊？能以后就这么处理关节疼的这个状况吗？ 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呢？你只要走路一疼然后呢你就去买膏药，而且呢膏药还非常管用。我觉得这个很好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主张的就是我们的膝关节的老化是跟我们受力相关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担心膝关节老化而不去运 动 而不去走，那也是不对的，对吧？这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一句话，因噎废食，那是不对的。那么你只要有适当的合适的训练去走去运动，对这个软骨有良好的保护，能够增强你关节的稳定性，就没有任何问题。另外他问我不疼了是什么原因，这个很简单，走路疼一定是因为你的关节里面有炎症。因为什么？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呢经常会碰到这样的病人，说哎呀医生，我的骨头磨骨头了，你看片子上都显示了，很多人跟我说骨头磨骨头所以你才疼，其实不对。因为什么呢？我们的骨头上还有软骨上并没有神经末梢， 就是他感觉不到疼。其实 对，没有神经末梢你就没不可能感觉到疼痛。那么膝关节炎疼痛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软骨磨损了之后出现很多碎屑，这些碎屑呢是被我们的身体认为是一种异物，然后呢就会出现免疫和排异反应，这时候呢你体内的很多的这种炎性因子就会聚集在这个地方，这种炎性因子刺激了我们滑膜或者关节囊上的很多的这种神经末梢，然后你才产生疼痛。那么你买的这些驱寒的膏药呢，我相信里面肯定有很多的这种去炎症的成分，所以呢把这个炎症控制住了，所以你就不疼了。哎，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它的最本质的原因啊。 好啊，还有听众朋友在说，这个刚才这个朋友是说买了这个驱寒的膏药哈，还有听众朋友说如果关节疼的话能不能通过热敷来解决这个疼痛的问题，还有就想问问推拿按摩能不能够缓解骨关节炎。 这个问题也非常的好。我们在急性期的时候，在关节炎的急性期的时候， 就是它特别疼的时候， 对，特别疼，而且有积液的时候，因为积液是什么呢？你可以通过一些影像资料，比如说核磁，比如说医生的这种体格检查能够判断出来，甚至是 B 超都能看得到。在这时候我们往往不建议他做热敷，反而是做冷敷。冷敷效果要非常的好， 就是让它不疼了。 对，因为你的热敷会促进这个血管的扩张，反而会增加你的渗出。你做冷敷呢，会逐渐让这个渗出减少，同时呢，逐渐让这个渗出呢被吸收掉。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好的。那么推拿按摩能不能直接治疗关节炎？ 是不可以的，但是推拿按摩呢可以缓解或者放松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同时呢它还有一个加快局部血液循环的这么一个过程，加快了局部的血液循环就能够把炎性因子呢很快的带走，哎，所以呢这就不疼了。同时呢你加快了血液循环，或者说给你这个膝关节呢有更多的血液循环的时候，会加速你的或者说增强你的软骨的营养，哎，这样也对治疗关节炎有帮助。但是一定记得在炎症急性期的时候是不建议推拿，不建议按摩，不建议做热敷。 那孙主任，通过您刚才这个描述哈，说如果在我们的这个推拿按摩的过程当中以及热敷的过程当中加快了血液的这种循环，有更多的营养物质输送到这个地方，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我们跟大伙互动的题目就是关节当中的软骨可不可以再生，这些既然加快了血液循环，加快了这些营养的输送，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可以再生啊？ 从医学上来说呢，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揭晓我们这个答案？ 先揭晓一下吧。 揭晓一下。我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啊，给咱们发来的都是不能。 不能，对，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不能。 这个观念呢，是不对的。软骨是可以再生的。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软骨啊，分两层，一层呢是纤维软骨，是在里层，外层那一层呢叫滑膜软骨或者叫透明软骨。在我们的关节开始磨损的时候，软骨出现破坏的时候，这两层软骨都要受到损伤。因为什么呢？它是在一个受力集中区出现的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很多的老年骨性关节炎有罗圈腿、 X 型腿这种表现的这种问题的一个本质的原因。因为你的软骨磨掉了，两个关节之间自然要塌陷变形啊，所以就会出现 X 型腿或者 O 型腿，对吧？那么好，我们首先知道软骨的磨损是因为受力集中引起的。那么我们现在在临床上做的很多的治疗的工作，包括老年关节炎，最后很多医院需要换关节，我们医院尤其是我的科室是不给病人换关节的，而是给病人单纯的做一个矫正。矫正的目的就是把你受重的力线转移到相对健康的那一侧关节软骨上。那么在这个已经磨损的软骨的这种坚实里面，它的受到的应力或者受到的力量就会逐渐变小，就是变成了一种低应力状态，而不是高应力状态。它是在高应力状态下受到了磨损，但是在低应力状态下，它会逐渐再生。 哦，它会有一个自我修复， 一定有半年左右。我们通过做完手术的病人关节镜的观察，就会发现它的软骨是可以再生的。虽然它只是一层纤维软骨，但是它在这种矫形术后，就是我们所说的保膝关节手术之后，它是完全可以行使它的软骨应有的功能的。所以它是再生是没问题的。 而且再生的这个周期也不是特别的长，半年左右就可以再生了。 对， 我一直认为这种骨头的这种再生怎么着也得一年两年呢，半年这个我们说中间的软骨是有一个再生功能的。那既然再生的话，它肯定需要营养物质。有听众朋友就在我们的微信上在问，说家里有人给送了这个软骨素，想问问吃了之后是不是能给这个软骨补充营养，加速它的这种修复呢？ 其实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也问了，是不是就是吃脆骨有用？其实我也说过了，就是，再回答一次这个问题，我们很多的软骨素呢，在国外的很多的这种超市里边就可以买到。在国内呢，有常见的两种药，就是氨基葡萄糖类的这种药物。然后呢，现在呢，大家呢，很多病人呢会到医院要求医生给你开这种药。这种药呢，我并不能说它没有效果，但是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吃进去的任何的东西都需要经过我们的胃肠道进行消化， 消化， 然后再先进行消化，然后再进行吸收。它吸收进去的一定不是这个你吃进去的原生态，而是变成了氨基酸或者糖类啊，或者等等一些小的分子，然后再进到你的血液里面。所以我认为可能对软骨的再生呢，或者说对保护软骨呢，作用并不是特别大， 不是特别大。好，那既然这个软骨素并不能够起到大家伙所相信这种宣传的这个效果哈，但是有一些听众朋友提出了各种各样保护我们的这个膝关节和软骨的方法，您也帮大伙判断一下有没有用。有听众朋友在问说，我们的关节软骨从什么时候开始老化呀？还有就是想问问戴个护膝什么的能不能够对这个关节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我们都说要防范于未然嘛，在他没老的时候我就带一个呼吸保护着他，减少这个压力，是不是能够让他更年轻一些，或者说年轻的更久一些？ 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么我们的软骨从什么时候开始老化呢？通过我们的医学文献呢检索呢，大概是20岁左右就已经开始出现软骨的老化了，或者说软骨的退化了。 那也就是说其实20岁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软骨画一个曲线的话，它开始走下坡了。 对，只不过这个下坡呢非常非常的缓慢。对，这是一个大宗的一个病例的报道，或者说一个文献的一个荟萃哈。如果是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佩戴护膝，一定对我们这个保护软骨呢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什么，在运动的过程中你的护膝相当于你的肌肉力量加强了，你的韧带力量加强了，对你关节的整体的稳定性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或者说强化作用。那么但是呢，凡事都是有两面性的。 有好就有坏。 对，如果你在平时生活中你还长期带着护膝，那么护膝呢就会取代你很多的肌肉和韧带来增强你的关节的稳定，反而会导致你本来应该起到支撑的这些，或者说稳定的这些肌肉或者韧带逐渐的老化退化，反而会对你的关节的稳定性起到一个负面的影响。 本来该他干活他不干了，因为有人替他干了。 对，所以说呢，在剧烈的运动的时候，或者说你做一些这个体育锻炼的时候，带上护膝是 OK 没问题的，非常好的。但在生活中如果没有必要，除非医生嘱咐你必须要带护膝，除了这种情况之外，我建议还是不要戴。 也就是说其实在保护我们这个膝关节软骨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必要时时刻刻戴上护膝。 是的。 那你想问问，如果已经有这种骨性关节炎，甚至有一些老年朋友说我上下楼膝盖已经开始疼了，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就可以天天戴着护膝，这个时候减少一点对他的压力啊？ 目前我们的这个护膝呢可能对这个缓解压力啊帮助并不大。但是呢对增强整体的关节的稳定性呢是有一定帮助的，因为关节炎不仅仅是受力的问题，同时它还是一个稳定性的问题。那么你在戴上护膝的时候，很多老年人他会自我感觉他的症状会缓解一些，对提高他的生活质量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你如果长期这样戴下去，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另外一个问题， 负面问题就出现了。 对，负面问题出现了，反而会进一步导致关节软骨的破坏。如果非得要带一个支具的话，我建议是带一个长腿支具，而且呢一定要到医院去找医生，让他给你一个建议，做一个，如果是一个罗圈腿的病人，做一个稍微外翻一些的支具，就是把这个应力高应力状态变成一个低应力状态，让整个的膝关节的内侧和外侧达到一个新的平衡。对， 所以说其实我们说保护这个关节，如果真的是需要戴的话，也得根据自己的情况让医生选择适合的这种护具，并不是所有我们在街上买一个这个我们说护膝套上就行了。 对， 时间有限哈，最后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微信的网友美妈，她说自己今年58岁了，是女性，膝关节在坐矮凳子的时候或者是蹲着的时候就会特别的疼，不知道什么原因。她说呢，每天自己都有晨练的习惯，一般是每天走5公里，想问问专家这个强度会不会对于关节有伤害？ 58岁的女同志哈，在坐矮的凳子或者蹲着的时候就 疼，体位比较低的时候疼。 对，这种呢也是关节炎很常见的一种表现。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的这个关节炎的这个软骨的损坏等等哈，其实我也在咱们俩反复在沟通一个罗圈腿啊或者怎样，那个软骨的损伤是集中在膝关节的内侧的。但是如果像这个病人呢，我的判断可能是他的软骨主要集中在前侧，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拨拉盖 啊， 后边那个软骨磨坏了。那么另外还有一种疾病的，还有一个疾病的名字呢也比较适合他，叫什么呢，叫髌骨软化 啊。 会经常听到这个词。所以说这个病人我判断呢可能主要是髌骨关节出现了一些软骨的问题。如果他要是每天晨练走5公里，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 有点多 了。 对 对对，因为什么呢，我比较主张如果你要是每天有运动，还是我说的1357原则，这是一个原则。如果你不遵循这个原则的话，你每天步行6000到8000步足够了，不要太多，超过10000步 太多， 对，超过10000步有可能对一个58岁或者60岁以上的老人呢会有一些损害。 所以说其实就像孙主任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的，这种大强度的超负荷的运动对于我们的这种关节其实会加速它的老化，同时虽然强度可能比如说像走路看着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如果我们持续的时间太久的话，也是一个滴水石穿的效果，久而久之对于我们的膝关节其实也会加速它的老化。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是得适度适量的去锻炼，这样的话既不会伤害它，同时还能够锻炼到我们的这个肌肉韧带还有我们的这个软骨。那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伙问题了，最后呢也为大伙揭晓一下今天我们互动题目的正确答案吧，就是关节当中的软骨能不能够再生呢？孙主任告诉我们是可以再生的，而且再生的周期是半年左右。好，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电影票，一位是如意这个朋友，他回答的是能够再生，还有一位呢我看看啊，这个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是欣欣向荣，这位朋友也说了是可以再生，这个主要是回答不能的朋友比较多哈。看来今天问题稍微有点难度的，大家伙好好听我们节目，其实这些相关的知识啊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伙来反复的强调。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孙主任和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伙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在康复医院找到您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骨外科的主任孙凤龙。我每周出诊的时间呢是每周三上午8点到12点。 每周三上午。 对，每周三上午。所以呢欢迎各位有关节炎困扰的老年朋友呢可以去到我那边进行一些咨询。 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 好。 好。那也再次感谢孙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家伙邀请到北京陆河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张瑞华做客直播间，跟大伙来说一说教您怎么睡得着，关于失眠的问题，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具体和大伙交流。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吗？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呢。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北京的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本市扩散条件比较有利，首要污染物为细微颗粒物，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20到55微克之间，城六区以及东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二级良，其他地区为一级优。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走进